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捻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讲咗 George 喎，你讲就话，喂系啦，我翻嚟啦， 唔关啊 Anthony 事，系我讲咗 George 啫，应该系 George 啊，应该系 George Holy，George Holy 系啦， 咁啊，因为有个网友啱 send 个 PM 俾我， 系啊，呢个 错咗 系呢个靓仔参议员啦吓，咁好啦，嗱，咁啊，即系讲起美国咧，咁其实咧，你见到而家都即系好犀利嘅，咁除咗呢个 George Holy 之外咧，咁啊，彭斯琴日都即系其实系发表呢个对华政策嘅演讲啦。咁佢每次去即係讲亲即係大陆嘅嘢呢，都鍾意去嗰啲即係智库嗰度讲㗎。去年就其实喺11月嘅时候去呢个 Hudson Institute 啦，今次就去呢个 Wilson Center 啦。咁呢两个你有冇去过啊？ 冇 到吧。咁即係佢又讲，即係今次呢就其实呢个演说呢本身係6月讲嘅。咁点解而家搞到而家先讲呢？咁可能就係因为而家呢个中美贸易谈判有咗着落啦。咁因为第一阶段嘅協议呢，咁其实已经倾掂咗，叫做係。咁啊，系嚟紧。 但我都唔系好明白，我睇到佢剪辑嘅片段咧，即系华春莹唯一可以喐佢嘅嘢就系讲香港啫，因为佢提咗十几次香港。OK， 咁我哋都与有荣焉啦。 咁彭斯就今次系第二次讲对华政策，咁其实咧，旧年讲嘅时候咧系冇提过香港嘅。 嗯。 咁今次系第一次提过香港。咁其实佢提香港之前啊，咁其实亦都喺过去一两个月咧，其实都佢都接见过香港好多唔同嘅 肥佬礼啊， 接见个肥佬礼啦，肥佬礼都未够，佢仲要接见埋咧，即系而家做紧呢一个国际连结啊，嗰啲大专院校嘅学生，即系其实好似系破料，好似唔知有几个啊，即系包括张坤阳嗰啲都系去晒美国啊，都有俾佢接见嘅。其实系，即系如果你话学生领袖都被接见嘅话咧，喂，咁啊，即系呢个阿林郑真系面目无光。而家佢最威就系去到呢一个日皇嗰边啦，就睇人哋啦，即系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登基嘅啫，大佬。喂，大佬， 不请自来喎，啲人话。 唔係不請自來，應該咁講。 掹三尾 啊！外交部即係日本外交部咧，就係以國家作為單位，就係請嘅。咁不正式咁樣請咧，就會請澳門同埋香港特首咁解嘅啫。 咁呢條友啊，即係近排都係嚇運滯㗎啦。 唔係，但係問題啲人眼利嘅話，就除咗睇佢碌手機之外咧，就係睇佢同埋呢個澳門特首嗰個比較嘛。澳門特首 人哋咁認真， 唔係啊，兩公婆認真之餘，佢哋係即係仲係同台咧笑口噬噬㗎，咁樣一齊。走去观礼㗎嘛，但问题即係林郑月娥赢单只影，你諗下唔係习近平首先放弃佢，係佢老公首先放弃佢呀，讲緊。 林郑啊都有笑口噬噬，不过唔喺适当嘅场合笑口噬噬，睇下呢张图。喂大佬，喂今日中日结，喂大佬即係安息礼拜，喂即係人哋去，哇大佬你林郑你喺度竟然喺度笑噬噬咁样，你睇下同阿后面阿曾荫权争几远个样，即係几样衰啊！嗱，当然呢啲梗系俾人 cap 啦，系咪？喂，咁但系真系你真系都可想而知你系几咁黑人憎啊！真系。 唔系，不过我又唔怪佢，佢嗰日咁大镬，即系因为陈同佳嘅问题。 系啊。 肯定要佢已经赶啦返嚟香港㗎。 係咪 係处理呢个陈同佳，即係台湾话唔收佢嗰个问题啊。 係啊。 话你冇得自首啊，而家我系我逮捕你啊。喂佢即係玩到佢巢咗喎。 係啊，藏晒啊。佢嗰句问话嗰晚系开会开到好夜去决定㗎嘛。就话哎你唔可以嚟即係呢边呢去压解係咪咁你即係跨境執法咁样。咁所以而家呢阿林郑所谓嘅初心啊，又话自己有同理心啊，又话想帮潘家一家人啊，咁样而家冇晒啦。是吗？ 大问题好多人即好多传媒朋友他们都已经找回了以往台湾和香港的那些司法处理都说大家 有做过的。 有做过而且暗哑低金走去做的嘛。 我最近你看回了 喂，嗰次好似话咩荃湾嗰个 三年前Day and Night Six 嗰个石棺案， 石棺案啊嘛。喂，你咪台湾咪帮你夹咗嗰几个人递介佢出境咯。当然、因为佢香港人，佢递介佢出境系相对容易啊。咁、但系喂，咁你嗰个司法互助就系呢样嘢啊嘛。同埋今日如果你有大家有留意有新闻访问过台湾嘅律师啊，佢话如果你冇司法互助嘅时候，其实真正就算台湾去肯审咧，都未必入得到陈同佳即系谋杀罪嘅。因为点解咧？佢话佢掌握嘅资料只系喺某个地方，即系佢订咗律师，系咪啊？跟住就见到佢两个人入酒店，一个人出翻嚟。喂，你唔可以话系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噶噃，系咪？你有咩证据证明佢杀咗人咧？嗱，除咗你香港真系帮佢做咗功夫，就系话因为佢审佢关于洗钱嘅时候。即系攞人嚟张卡嚟乱咁碌嘅时候咧，嗰阵时候落咗口供噶嘛。如果你冇呢个司法互助嘅时候，喂，台湾点解一定系入到去坐啊？喂，你有事嘅时候，正如我一早已经讲嘅，大佬，你一个港男港女走嚟台湾，系嘛，玩咗呢个谋杀案，揾我嚟搞，跟住你仲搞个反送中，喂，所以我后屘我谂啊，喂，点解陈同佳愿意去自首咧？嗱，呢个系我哋。几个月前，甚至半年前，我哋讲噶嘛？ 呢个阿咩阿尤清源话收到风和，佢话咩咧？其实老共已经揾人咧，塞咗嚿钱俾阿陈同佳，又塞咗嚿钱俾阿即系阿潘家一家人，系嘛？两边都有 人啦，咪就系成工会嗰个管浩明咯，佢而家走埋出嚟啦， 政治牧师， 两边都有七位数字嘅安家费咁样样，就揞晒口。咁所以而家咧， 观望停止啦。唔系，我就觉得其中一个，即系虽然你话佢系僆仔啦，19、20岁到。佢夠膽咁樣話我自己去認罪，唔好話認罪咧，自首啦。佢冇話認罪啊，係咪？其實可能係有人即係同佢講咗，就話香港未必一定會將佢之前喺警署落嘅口供係俾台灣嘅。如果係嘅話，喂，台灣驚咩啫？喂，你已經 send 咗佢嘅簽咗名嘅 statement 過嚟俾我嘅時候，咁台灣怕咩接收啊？喂，如果以今日台灣嘅律師佢嘅判斷就是，喂，你其實而家嘅表面證據未必一定釘死佢嘅，所以 that's why 佢先至游說得到陳同佳肯話去自首啫嘛，以為可以解決嗰個問題啫嘛，點解你台灣一屈美十咁樣將你一軍？喂，初時我都好奇怪，喂，佢肯自首好啊，有咩問題咧？咁即係點解台灣唔要咧？後屘，喂，點原來佢先係透過自由時報爆呢段嘢出嚟，官方冇證實嘅話。唔收啊！不过佢话我唔系要你透过呢一个嘅自由行嘅身份同阿管浩明嚟啫。 唔系啊，台就咁讲啦，即系或者而家咁讲，即系其实双方系双方嘅考虑。咁啊，台湾考虑嗰样嘢咧，就惊你俾你咧咁样系唔系经司法互助，喺一个主权对等嘅一个环境，即系一个情况底下啦。 你系即系台湾，你都咁处理啦。 系啊，咁即系俾你当咗系一宗啊！即系我总之，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咧，咪咁咪俾你当咗系中国嘅一部分。喂，大佬，即系而家，尤其系而家喺选举期间咁敏感啦，咁蔡英文就唔会咁容易俾你入啦。但系我觉得即系蔡英文呢样嘢咧，又同时间可以反将呢一个国民党即系国民党一军。 咪所以全部咪炒晒车咯。 啊， 马英九、韩国瑜、 啊、 柯文哲，全部炒车噶、哦。 嗱、啊，即系佢可以咁样话翻你，喂，如果系你哋啊，你哋就唔会咁 concern 即系呢一个台湾嘅主权问题啦，系嘛？所以即系对住中国咧，对住香港呢啲老狐狸啊，呢啲咁嘅港奸咧，嗱、啊，要有蔡英文呢啲咁嘅人咧，先至可以坚持台湾嘅主权。 因为点解咧？对台湾嚟讲，佢明知你喺陈同佳呢个 case 里边、已经系借呢一个反送中呢一样嘢咧嚟，即系玩佢嘅主权问题。所以 that's why 佢。就算佢而家正式撤回咗之後，佢一出獄嘅時候，你一定要攞呢一樣嘢嚟交翻個波俾台灣啊嘛！喂我預計咗你嗰部棋係咩嚟㗎啦？所以佢先講就話，即係大家都好 shock 嘅，點解會三條友都炒車馬英九、柯文哲同埋呢一個嘅韓國瑜，就係佢話我唔要，冇得自首嘅咁樣，係嘛？但係佢係最初我如果冇記錯咧，透過報紙係講呢個信息出嚟啫嘛。我几时 official 嚟讲啫？好啦，我 official 嚟讲嘅时候，同报纸个差异唔系太大嘅。不过就话你冇得自首，而家系我嚟逮捕你，玩到林郑死咗咁滞啦，大佬。 你嘅學你話齋個初心去邊？ 係個初心去邊啊？其實你玩 你點解唔做司法互助 ？OK， 你差佬同佢落咗個口供，點解你唔拎去台灣？ 所以然之後結論就係一切嘢。 你點可以送一個香港人？香港係冇死刑嘅地方，送去送去台灣？喂，呢個你都解釋唔到啦。喂，謀殺咪最多終身監禁啊！香港， 所以咧，即係針對林鄭嘅批評咧，就一句結論搞掂曬。你林鄭所謂初心全部係假嘅，你一切都係政治機心嚟嘅，係嘛？你唔好用你政治機心嚟掩蓋你自己，嚟掩蓋你話你自己係初心，係嘛？呢啲咁嘅嘢。咁好啦，嗱，講翻， 同埋咧背後咧，老共一定有操作嘅，陳同 學。我梗係有啦，大佬啊！ 管浩明咩身份啊？第一條友就想做即係。圣公会的主教啦，谋住呢个位啦，但佢系政协嚟噶嘛、 嗯？政协做主教好似好核突咯，大佬。 唔系啊，圣公会佢脱离咗英国之后，佢本身独立，独立之后佢就全面奶共噶啦。 我知。 咁个原因就系话，喂，佢做咗主教之后，喂，咁你圣公会喺香港其实最大业务系咩啫？炒楼嘅啫嘛。 喂，你话揾天主教去做呢一个工作都好，你当然天主教我估九成会同你孭呢个镬嘅，系咪？因为我哋反对死刑噶嘛，大佬，系咪？你送去一个有死刑嘅地方，系咪？你又唔系搞司法互助？你唔系长远解决嗰个问题啊嘛， 同埋管浩明佢凭咩拍心口同你讲唔会有死人？ 同埋你睇陈同佳，即系我唔系话佢即系我笑人哋水平低啊，但系你睇佢嗰日讲嗰番嘅说话，好明显就系有人同佢 pep 过啊， 佢同阿管浩明嗰啲咁嘅 eye contact 咧好密噶，其实系 明显地系有人同佢 pep 过嘅。佢就算佢嘅用字啊，好多人都攞出嚟讲啦，就话咧佢好似林郑或者管浩明讲嗰啲嘢噶嘛，系嘛？跟住一唔识答嘅时候咧，又鞠躬不停讲对唔住噶嘛，即系确实如果系真系一个细路，边有咁劲啊？ 唔系同埋， 即系你搵个细路嚟陪你做场戏，去解决而家嗰个嘅困局。 管浩明特登走出嚟拎个怪怪啦，唔使再讲陈同佳噶啦。 冇错 ，exactly。平时边有咁好死啊？ 咁佢又话要即系希望香港吓，即系俾个机会佢系嘛？咁啊，即系讲真，如果即系你而家你系佢都好，即系都好大镬啊！就系你而家作为一个正常，你想做一个过翻正常生活都唔得，因为全香港 我有 step into his shoes 噶，即系如果我系佢嗰时候，究竟会点啊？ 系啊。 系咪你系咪真系走去自首啊？系咪 啊？俾人当咗人球，你话自由又唔 喂？所以最后尾记者问嗰几个问题非常之好嘅。你觉唔觉得你自己系变成系即系台港两地政府嘅即系政治筹码？ 系啊， 系嘛？佢真系识讲对唔住啫嘛。 咁阿金英又嫌人哋啊沟到女系嘛？你咧真系即系我见啲人就喺度话喂大佬喂你咁嘅样你都沟到女，其实你已经够啦。 唔系咁，我觉得讲呢啲又冇乜 意思， 开下玩笑嘅啫，算啦。 唉，真系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佢嗰个情况就好尴尬啦，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喂你都有今日啦，系咪？你杀咗人系咪多啊？咁所以就冇办法啦。 但系佢确实。是因为他这一单的 case 是卷起了即香港四五个月以来的风暴的。 我见到冤有头债有主，了这单 case 那个叫做李慧琼和周浩鼎。 明白，即我未讲完，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呢，但当然他是被人拿来做政治筹码的。喂，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无论台湾又好香港又好，大家都在两边不停有即系所谓犯罪分子噶啦，点会系净系因为呢一单 case， 即系周浩鼎同埋李慧琼，或者系即系潘晓彤嗰屋企人，系全部俾人摆晒，潘晓颖全部俾人摆晒上台，嚟处理一个唔应该系咁嘅方法去处理嘅问题，单次又唔得，系咪啊？讲人讲审又唔得。冇你睇到，喂，成件事究竟系点啦？ 唔系你等成件事系等啦，等于几年前记唔记得怀仔即系非法居留嗰单嘢，料嗰单嘢出嚟嗰个本身就陈婉娴啊嘛，工联会啊嘛，工联会同埋民建联最中意即系知道自己奶奶地嘢，又焗住要推阿爷嗰啲不受欢迎嘅政策嗰阵时，咪求其揾个受害者揾个弱势出嚟，拱佢出去，然后叫政府顺水推舟，推一啲好乞人憎嘅政策出嚟咯。你已经见过两次呢咁嘅套路噶啦，即系只不 個係佢哋發現話政府食曬所有嘅責難嗰陣時，喂咁佢哋就匿埋，然後準備喺選舉嗰陣時就大家當唔記得咁解嘅啫嘛。 嗯，啊，真係咁樣啦，唉，咁你而家你即係阿陳同佳啦，咁啊唔知啦，係嘛？因為佢話嚟緊呢幾日咧都係冇計劃去台灣嘅，咁啊由佢哋兩個搞掂佢啦，係咪？咁啊，講翻彭斯，我原本講彭斯話哥嚇， 越講越遠，大佬。 係啊，咁啊，彭斯嗱，彭斯就多謝佢啦，亦都係。咁其實佢亦都就係、是、其實同呢、這、一個即係你講所羅門於啊，同埋即係其他彭定康都係，其實都係講支持香港人嘅抗爭。咁但係咧，都希望你繼續咧，就係叫做非暴力抗爭咁樣嗱，講呢樣嘢。咁啊，同時間亦都覺得就係喂。中國自由就應該好似自由嘅中國就應該好似香港人咁樣喎，大佬啊，係嘛？佢亦都用咗五分鐘嚟講香港嘅問題喎。咁 喂，先講佢第一樣先啦。其實呢個都唔係話因為鬼佬講，我哋就即係覺得係特別重視，而係即係喂正常嘅抗爭。其實我哋應該要守呢條線嘅， 非暴力抗爭， 梗係啦，大佬。其實我哋已經講到口臭㗎啦。第一，喂，非暴力抗爭嘅成功率。是比用暴力抗争是超过一倍的嘛。 但用的时间都多过一倍。 第二就是喂政权正正就是想你暴力抗争是失去的支持的嘛。 彭定康就昨天讲了的，彭定康他昨天在这个上议院通过了一个侮辱促理的议案，就说即是其实现在香港呢即是其实就呼吁已经经联邦国家，咁就俾香港人呢就一个第二国民嘅身份咁样。咁英国做唔做到呢？但英国呢即係其实佢而家目前做唔到，因为佢亦都太忙，就因为佢都处理緊脱欧嘅问题。当佢自己本身可以拥有咗即係可以真係所谓嘅 take back control 啦，即係攞返呢一个 immigration control， 即係呢一个叫做移民啦、啊、或者人流啊，嗰、那个即係人民嘅流动啊，即係嗰个自主权之后呢，咁佢先至可以话事。係咪？咁但係而家呢即係彭定康呢即係佢可以做嘅暂时做到咁多，咁但係其实都呼吁嚟。其实我諗佢同呢一个 George Howley 其实个諗法都一样。喂，其实而家香港水深火热，做到几多得几多。咁而家目前嚟讲就可以俾到一个第二居民嘅身份嚟，係咪？咁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抗争嘅话。 你对英国佬咁高期望。 我覺得就其實 我都係覺得佢係口爽荷包立。 彭定康咧作為一個上議院嘅議員咧，佢真係我諗佢可能最盡咧都只能夠做到咁多嘅啫，其實係。 唔係，我覺得最後叫做咩嘅效果嘅問題啊？ 效果就其實好難講啦。 唔係啊，我對英國人即係話曬，我都有二三十年喺呢個英國管治裏面，我對佢冇乜信心嘅， 係嘛？同埋又好似係嘛？佢好多計算，佢啲計算仲多過美國佬添啦。其實係 因為佢冇美國佬咁國勢咁盛。 而美國即係你講翻彭斯嘅問題，彭斯點解話會撐香港啊、撐台灣啊？咁而呢、這個其實呢個承襲翻佢個國策啦。 所以其實我先講翻第一點啦，不過你扯開咗咧，就係話所謂個 non-violent resistance 啦、或者 struggle 啦，其實呢個係國際公認、你諗下 ，Martin 同肥佬禮第二次再飛去美國嘅時候，都係不斷重申呢個觀點噶嘛，係咪啊？即係大家唔好即係將咩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勇武同和理非交替運用啊嗰啲咧。即係變咗係念口簧咁樣。喂，好彩而家有人話有機會參院過唔到，所以先啲人收斂下，同埋我哋選兵截將太緊要嘅情況之下先收斂咋嘛。但係喂，你問返喂咁多年以嚟喺全世界各地最多人支持嘅抗爭嘅運動，或者你係攞到最多群眾嘅參與嗰個運動，就一定係和平抗爭㗎啦。喂，而當權者係刻意甚至乎係有計謀地是令到你是继续咁样升级落去嘛。喂，嗰句说话其实有时候我諗唔知係啱定错，係是你告诉我和平抗争是没用的嘛。呢句变咗係我哋个即係诅咒咁样啊。我觉得呢个係我要反省。我到今日嚟讲我都俾唔到个结论。但我始终 feel 好 uncomfortable 就係呢、即係大家对于嗰样嘢个容忍度呢是越嚟越高啊！當然大家都明白，喂，冇暴徒，只有暴政，嗰啲人點樣去搞出嚟嘅 ？OK， 但係我哋明 理解呢样嘢，还理解呢样嘢，但系同我哋系接受，甚至乎支持，系另外一个靶子嘅事嚟噶嘛？系、嗯、嘛？我哋同情，我哋理解系应该嘅。喺咁嘅环境里边，我哋面对咁嘅警报，面对一个咁样嘅特区政府嘅时候，但唔代表。喂，我哋日后系咪真系咁搞落去先？ 同埋持续咗咁耐啦，你话唔升级就好难嘅讲真。 唔系，我唔知道你升到去边啊？ 即 系我问过几次啦，过几月两个月之前，你系咪烧加差馆咧？ 嗯， 杀十个差佬咧？ 你觉得而家 一百个咧？ 你亦都杀唔到差佬，差佬一定好打过你。 我觉得而家系出气多嘅啫，其实就系、是、即系 唔系咁群众运动、有时有情绪有发泄，但系呢个唔应该系成为我群众运动嘅方向啊嘛。是咪？即系我费事拗啦，系咪？即系如果真系我大家攞出嚟辩论嘅，大家攞数据嘅，攞论点嘅，攞过往嘅群众运动嘅历史经验嘅，攞出嚟讲啦，系咪？但系冇人咁做喎、就大家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唔应该有大台喎、 唔系冇人咁做啊！你做过都好，人哋即系其实我谂佢哋唔系唔知，咁呢个好悲哀一样嘢咧。其实佢哋都喺度燃烧紧生命，系去延续呢个运动，因为佢觉得就 咁延续运动有好多方法噶系嘛？ 系明白，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不断呼吁咯。如果 咁，我哋可以继续唱袁文讲归于香港噶，我哋继续可以拉人链噶系嘛？我哋继续可以每个礼拜。都出嚟抗争嘅系嘛？ 啊，每个礼拜当有人聚集嗰阵时，咁、你咪准备食 T G 咯。 咁唔系，其实而家咪做紧咯，而家做紧噶。 应该 即系譬如你而家 我冇话错啊，我即系话即系个手段嗰度，我哋要即系调节啦。我唔敢话呢个系一个原则问题，但系嗰个手段，如果你睇个效果嚟个结果嚟讲，全世界都同你咁讲啦。喂，你系咪想过民主人权法案噶？你系咪想其他国家？都仿效美國咁樣去懲罰呢班即係剝奪我哋自由，甚至唔剝奪我哋一國兩制嘅嘅官噶。 唔係佢哋知㗎啦，所以佢哋每個禮拜 都 咁搞就得㗎啦。 我唔知知唔知啊？因為我每次講清嗰時候，啲喺度呱呱嘈啊！屌大佬， 可能你係即係老式嘅民主派啦。咁佢 唔 係 老式嘅問題。喂，呢個係廿一世紀群眾運動嘅大家共識嚟嘅，大哥。 係啊。 喂，唔係話我哋而家輸出咗。革命就以为自己好劲嘅大哥， 佢哋嗱，其实讲真，嗱，佢哋有反省嘅，即系变咗你，其实你 我冇话佢冇反省，我觉得有少部分系即系过分，系美化咗啫， 你前线做过任何嘢， 即 系你包括而家最暴力嘅两样嘢啦，一就系私了，一系就另外一样嘢就系装修。嗱，两样嘢 呢样有两我都反对， 吓你两样都反对， 我两样都反 系啦，当然 sorry 啊，即系我谂咗好。几个礼拜我冇做节目，两个礼拜我更加即系思考得好清楚呢两个问题、我不能够苟同。 嗯， 系咪？即系你咁搞法咧，系、越搞越弯嘅啫，大佬。 但系另外有啲嘢又 OK 嘅喎，个黄色经济圈，我初头都觉得开 冇问题、啊， 而家做紧做到 冇问题、啊。呢啲、即系你话你杯葛美心，我啊觉得 fine， 系咪？但系喂，老实讲，喂佢一样可以搞你嘅龙门冰室嘅啫。 嗯， 系嘛？佢仲有力量、哦，佢可以斩你岑子杰噶、哦。 嗯， 佢仲有力量、哦。 嗯， 喂，我哋系咪不停咁循环落去先？ 啊，咁而且阿岑子杰佢唔系做暴力抗争嗰啲添啦，系咪？ 唔系咯。 咁所以呢样嘢就当然，如果你话暴力嘅抗争咧，就算点升级都好啦。你点样能够，你点样想去遏止都好，你都好难避免嗰、那个collateral damage 啊，即系嗰个叫做系殃及池鱼嘅，即系。暴力抗争即系最唔理想嗰样嘢，就系会殃及池鱼啊嘛，系嘛？咁但系你无论系 唔系，同埋你个分寸好难教 吓， 系嘛？唔系嗱，第一讲清楚立场、，self defence 冇问题嘅，即系而家你嚟揼我嘅时候，我还击，但系我都要有。proportion 嘅、哦，大佬， 我知啊，嗱， 我唔系攞把刀嚟斩你，大佬，你揼我锤。 如果你话针对差人嘅私了，差人嘅私了咧？其实你无论系理性又好，即系或者利益计算都好，其实你都唔应该啦，太即系你要点到即止啊！嗱、几次都系啊，因为其实嗱、我即系数翻三次嘅事例啦，最严重嗰次事例咧就系八三一嗰次，八三一嗰次咧就喺太子站咧，你因为你同嗰啲叫做系即系嗰啲废佬啊。車廂入面啲藍絲廢佬，人哋揸下鐵嘴啊，然之後你同佢仲喺度嗌殺啊，搞到成半個幾個鐘啊，搞到咧 跟住你戇鳩到話，即係你要等人哋嚟。 不過嗰個係一個局嚟嘅，你又唔可以簡單地去針呢個。 但個教訓就係在於咧，即係其實你就算私了嘅話咧，你唔可以太過沉溺於喺嗰個爭拗嗰度啊。尤其人哋話，尤其人哋話去打電話去報警嘅時候咧，你唔係期望差佬會即係同你喺度即係 主持公道 係主持公道係嘛，大佬？即係你贏咗啖氣就算啦。 但係你講緊兩個月前嘅事就算數，因為當時大家對差人都仲有少，都仲有少少期望。雖然 我 已經嗌，唔係已經嗌緊 七 二一 嘅 七 二 一 嘅 咯，係 啊。 好啦，呢個係最原始嗰次啦。第二次教訓就係在於咧，即係其實我記得屯門有一次咧，就係、是、又係其實即係喺嗰個馬路上面追逐啦。其實原本咧，即係其實有一我見就係、是、有一次搶槍嗰次抢枪嗰次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一脚飞脚飞埋去嗰个 嘛？嗰唔系飞脚，唔系飞脚，即系嗰次啊，就系飞脚嗰次系旺角噶，即系屯门两三个礼拜之前即系咩一个礼拜之前啦。屯门嗰次就系因为原本咧就系佢系捉咗个犯，前线嗰度捉到一个犯，咁然之后后面咧就几个人咧嚟打走咗佢嘅，咁啊最后屘个犯走甩咗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最后屘就系因为你自己又有气喺度啊嘛，即系你自己亦都想即系加多几脚，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加多几脚咧。你最後尾呢又令到佢即係後面有人包抄返你，然之後你又俾人哋捉返轉頭。咁喺前線上面呢就係咁啦。第三次嘅教訓就係健仔嗰次教訓囉，即係其實喺呢一個荃灣嗰次囉。原本即係其實又係跟即係其實係追打一個落單嘅差佬，追打到一半嘅時候呢，追打到好後尾嘅時候呢，因為後面佢嗰啲援軍回防得快啦，然之後去圍返你轉頭嘛，搞到你最後尾健仔中槍嘛。點解要中槍啫？就係、是、因為你打到嗰個差佬呢唔記得走咁滯呀，所以你先至咁樣呀。即係幾次都係㗎，如果你話尤其係喺前線同差佬角力嘅時候呢，你即係因為私了而唔記得走，而係即係沉溺於呢，即係其實打佢出氣嘅話呢，呢啲係次次都好多時候都出事嘅。咁所以呢樣嘢 冇辦法呢，即係無論老共特區政府是不断挑动我哋群众嘅情绪，即系我觉得有时好难怪，即系我估我后生十几廿年咧，我都 可能都系咁啊嘛。唔系我如果我觉得目前我即系或者我系最唔同，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trap 嚟嘅， 程度上面最唔同意，我觉得就其实系即系你话装修港铁啦，因为其实嗰样嘢咧，即系对其他人影响系大， 唔系一次半次，我哋作为发泄可以理解。但是長此落去， 咁當然其實你都追究唔到啦，你都唔知道究竟嗰啲係 差佬定係咩啊嘛， 係示威者做啊嘛。 唔係你咪講，你講翻嗰樣嘢。 不過有一樣嘢，我覺得係重要嘅。如果當我哋成日咧有啲人咧係不斷話咧呢啲係差佬做嘅話，其實你嘅心底裏面咧， 你 都唔贊成我哋自己去搞呢樣嘢㗎啦。 唔係大家嗰個心態咪等於 你應該拍手掌，如果差佬做嘅時候。系嘛？佢卧底做嘅时候 有噶， 做得好 有噶，有 帮我哋搞埋。 即系譬如你连登， 又唔使俾人拉。 你见你连登见到就系话，哎，黑警帮我哋做埋嘅呢啲嘢，你见到有噶， 有睇得咁细。 唔系你哋嗰个讲法，其实咪等于阿梁启智佢公布出嚟嘅嗰一个民意调查咁讲啫嘛？喂，即系你讲紧啲人最唔妥嘅嘢就 系 装修港铁，其他嘅嘢就 装修港铁 系 最大 逐约系啦。但你讲紧咩装修美心啊，装修小米嗰啲， 冇所谓，因为佢有拣啊嘛。 系啊，逐样啲人。接受到， 但系香港 系咁样。 话说回来，香港嘅群众咧，就算系装修港铁又好，或者装修美心啊，或者系360啊，小米咧，即系起码真系唔系所谓嘅暴徒嗰种性质，就系咧，因为通常咧一装修完之后咧，啲人又入去抢嘢噶。 系， 唔系呢样嘢，我哋已经好有节制噶啦。呢样嘢系，所以外国政府咧，都只系有个咁样嘅和平嘅呼吁。OK，rather than 佢會直情係 label 你係變成一個暴徒啊嘛，所謂喺外國嘅暴徒，無論你九幾年啊，九二好似芝加哥嗰次嘅騷亂就係咁啊嘛，全部擔住電視啊、洗衣機啊，喺超級市場出翻嚟噶嘛，大佬。我係唔同㗎嘛。 咪有人喺裝修完角呢一個小米之後係博網咁都俾人試中啦。 係㗎。 咪你提到啦。 佢堅持一樣嘢就係唔可以偷嘢。我哋可以裝修。 嘛。係 啊。 大佬小米你一偷。大佬你蘋果咩大哥。 嗰個好樣衰。咁但係你話私了嘅問題即係要睇對象。警察呢你如果你真係要私了嘅話呢你一定要你救到反就走啊。 你唔可以喺現場亂 咬，好難，好難，好難把握呢個， 好難把握。但係即係你話，譬如好似你話深水埗，你話私了嗰個費用， 唔係，但係我覺得咁啦，你應該問翻，即係唔係淨係手段同埋效果嘅問題，而係問翻個原則。喂，咁我哋追求緊係乜嘢先？一個文明社會係點樣解決問題嘅先？嗱，雖然特區政府係焗到我哋，已經係變成一個武警嘅時分，不能夠主持公道。系嘛？成個嘅制度已經係崩壞到一個階段，就係我哋根本就唔相信呢個政權。 嗯， 但我哋係咪追求緊透過一個咁嘅方法去解決世界嘅問題呢？喂，呢個係我不一路以嚟嘅疑問啊。 嗯， 即係我點解我覺得我哋係要即係喺而家呢個時候要即係停一停諗一諗嘅原因就係咁解。即係所謂私了或者裝修嘅問題裏面咧，再加上而家唉有個機會啦，唔係就係我哋喺度噏啦，大佬我個政府。前前後後咁喺度講緊嘅時候，喂，大家係咪應該即係再反思一下？ 唔係我純粹就係覺得， 唔係好爽，即係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好爽嘅，因為我未必敢做。 尤其你見到阿李三腳啊， 唔係大家咁講咁多行動細節，你真係落去救一次人先就算啦，係。 唔係咯，未必救到係咪啊？ 唔係咯， 即係當我哋爽緊嘅時候，我要反思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話，喂，你自己係咪要做嘅先？嗱，你睇住人哋啲細路去爽嘅時候，喂，唔係你喎。嗱，呢個係我覺得第二個我哋需要反思嘅問題。 嗯、 我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